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介绍和推荐了咱们名中药金蝉花，又叫做蝉花虫草哈。那很多朋友呢都在对它非常的关注。实际上呢，您也提到了这个金蝉花呢，它是入肾经的，对于补充肾气啊，补肾呢、是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呢，我通过呢翻阅一些这个医学的文献啊，我也感觉到这个金蝉花呢，实际上它不仅仅是简单的入肾经的。 这关于入这个肾经呢，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中医中药对它的一种认识。那么你拿现在这个药理研究来说，要研究它这个生物活性的话，它含有这个生物活性物质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它才有惯用这个天然的大复方这样的一个名号啊。你看这个，现在生物活性这些成分，我们说有核苷酸和核苷，这是一类，还有这个环肽类，再有呢。这个多球可菌素，还有呢这个麦角质醇以及过氧化物，再有呢第五类呢是酚性化合物的四甲基糖苷，第六类呢是有机酸，第七种呢是虫草酸，第八种呢是多糖。这个呢都是我们说生物活性物质，它既然有这么多的生物活性物质，就是说在金蝉花这一种中药里面，拿现代药理研究有这么多，那它发挥的作用，就是如果我们拿现代药理研究说，它是通过多靶点、多通道发挥这个作用。你像现在研究它的这个药理和保健作用啊，就多达多少11种作用。这11种是什么呢？你像第一种，它有免疫调节作用；第二种，有改善肾功能这个作用；第三。中呢有脂内代谢调节作用，第四种作用有抗肿瘤这个作用，第七种呢有促进造血，提升这个机体这个营养状况，第五个作用呢是这个抗疲劳、抗应激作用，第七个作用呢是解热、镇痛、催眠这个作用，第八种作用呢是滋补强壮这个作用，第九种作用是抗衰老、抗氧化这个作用。那么第十种呢，它还有研究呢，还有这个降压、降血糖这个作用。第十一种作用呢，你像这个还有这个抗真菌这个作用。所以这个我们这个中药就是说要走向现代化呢，最主要的是如何通过现代药理研究，看它都有什么作用。那么对于这个古医籍里面的记载呢？是我们现在医药研究的它的一个可以说给它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说既然有这样的作用，我们就要去寻找证据，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这个就是我说它含有那么多一个复方的这个生物活性成分，所以你看在这个药理研究和这个保健功能这个作用这一块呢，就有那么多的这个作用。所以除了我们古医籍这个记载的有这个什么补益肾气啊，调节肾功能啊这个作用以外呢，那么它对于我们今天代谢性的问题，还有炎症性的问题，免疫方面这个问题，它都会发挥相应这个作用。这块我们也观察了很多实际这个应用，在这块反馈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确实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病例哈，我不妨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这是一位60多岁的，应该说是不算年龄太大一位女性朋友，她叫荣姐，大家都管她叫荣姐哈。她呢自己有心脏病、冠心病、甲亢，还有风湿等等多种的疾病。当然了，除了这些疾病之外，她还遇到了很多人生的不幸。比如说呢，在去年除夕的时候呢，在家家户都在欢度春节的时候呢，应该说不幸却降临在她头上。她的丈夫是突发心梗，撒手人寰。儿子呢一时是接受不了失去的这种父爱的痛啊，一股急火呢就上了严重的肺部，一时间呢也受到了特别大的打击，得了非常严重的肺病。这个时候他就拿出了他的这个养老金和的一点积蓄呢，完全啊就是扑在儿子的病上，给儿子来治病。 是当然儿子得病还是他得病？ 先是儿子得病，然后丈夫去世，他一连串的得到了这些人生的打击。当然了，后来儿子的病呢，当然还真是老天有眼哈。通过治疗，身体呢有了一定的这种好转，但是在整个照顾儿子的过程当中呢，他没有考虑到自己，而他的身体是越来越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心前区啊，常常是疼的都直不起腰来，而且呢，腿还有这腰疼的也是站不起来。关键的是他的这个免疫力特别差，还有什么甲亢啊、咽喉炎啊，甚至血压，他的低压达到100，高压达到200。 好，那很危险。 很危险，所以平时呢总是晕乎乎的哈，状态特别的不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偶然听到了咱们的节目，听到了金蝉花，于是呢他就来用这个金蝉花。还真的是不错哈。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荣姐啊，她说她的心前区呢就不那么疼了。可是又过了一周啊，问题来了。就是她说她身上啊长疙瘩。当时呢也打电话给我们反馈，我们也是吓得够呛，因为没有过这种情况。于是呢就让她到医院呢去检查啊。当然在医院呢做了一些检查呢，原来是过敏。等于是 他 爱过敏，做了一些测试哈，由于免疫力低下造成，比如对于烟呐、什么灰尘呐、这些他是过敏的啊。当时咱们也问他，就是吃这个菌类的产品过不过敏，他说不过敏。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特别大胆的建议他去来继续吃这个金蝉花。没想到呢，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真的是奇迹出现了，他的免疫力提高了啊，他原来的什么咽炎呐。啊，甚至是甲亢啊等等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另外他的血压呢也控制在低压80、高压140这样的一个水平。另外特别可喜的是他心前区疼痛这样的现象是大大的减轻了，而且他腰酸呀、腿疼啊这样的现象几乎也能够自己能够承受了。原来有一段时间他根本承受不了，就是腰根本直不起来，腿啊就是站着站着突然感觉就没有劲儿，就能够一下摔倒，就到那样的地步。所以呢现在 还是你从这个分析还是应该心脑血管的， 比如 说下肢动脉硬化啊、供血不足啊， 对， 或者下肢堵塞啊，这都会发生你说这种症状。 所以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改善呢，他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好。当然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人生哈又重新开始了，儿子的病呢也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自己的身体呢也能够恢复了，他又重新开始了生活。那天跟咱们的一个就是经常跟他联系的工作人员，他还说，哎呀，他说他现在虽然退休很长时间了，但是他特别想啊，找回自己人生的价值，找一份工作能够再奉献几年。所以从这个小例子来看，确实这个金蝉花给这位荣姐又重新的带来了健康，使她又焕发了第二青春。 是，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复方。所以它是发挥了这个多靶点、多通道这个作用。你像我说的这个核苷酸呀、核苷呀，还有这环肽类呢，这个麦角质醇以及这个它的这个过氧化物啊等等这些成分啊，它这个是怎么研究出来？它是通过使用高效的这个液相色谱检测仪，检测就是搞这个色谱嘛，这个对照，检测出来的它的这个生物活性成分。那在这里面最主要的生物活性成分是什么？是这个多糖、虫草酸还有这个核苷类，被看作是主要的这个功效成分。那我先 说一下，你像这个核苷酸、核苷，它能起什么作用？大家听了这个听不懂是什么东西。你像它这个在中药这个缠花啊，它包括了组成 DNA 的所有的碱基以及这个核苷类，包括这个腺苷、虫草素、鸟苷、还有尿苷、腺嘌呤、肌苷以及这个鸟嘌呤等等哈。我说这个核苷类，核苷类你像核苷它是一种这个嘌呤核苷，由这个核糖与这个腺嘌呤的一部分组成。核苷它具有这个多种生物活性，它涉及到这个中枢神经系统中这个不同生理过程这个调节，能够抑制我们中枢神经元这个兴奋性，可以扩张什么呢？冠状动脉以及这个周围血管，这样呢就能增加这个冠状动脉这个血流量，包括这个降低血压，减慢这个心率。像你刚才说这个案例里边，哎，心前就不痛了。 对， 事实上这就是这个腺苷发挥的这个扩张冠脉这个作用。那你增加了这个心肌这个供血，那心前区当然就不痛了。同时呢，你看这个腺苷它还有这个调节降低血压、减慢心率这个作用。我们有时候这个心率过快以后，我们可能会服用一些西药，哎，来降低这个心率，但是降低的时候又有很多这个副作用。那你像这种天然的这种含有腺苷这个肠花，对调节这个就非常好。再有呢，咱们这个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就是说年龄一大呢，他这个都会产生这个血液粘稠度增高嘛。所以你看我们吃阿司匹林，或者是这个氯吡格雷，或者是用这个华伐林等等，哎，都要抗血小板聚集。你这个像现在要聊研究的，像这个腺苷，它具有这个抗血小板这个聚集这个作用，同时呢，对这个辐射啊这些副作用呢也有对抗这个作用。所以这个腺苷这个含量呢，它是评价这个金盏花这个质量的主要指标。你像这个温卤等啊，比较了这个缠花和冬虫夏草里边这个腺苷这个含量，那你看这个缠花呢，它是每克里边含有这个 1.9 克。你像就我就说在腺苷这个成分里面，它这个是冬虫夏草这个四倍。你像再有这个研究人员啊，你像这个柴一秋，他从这个缠花的这个人工固体和这个液体发酵这个培养物中呢，他就提取到了这个腺苷。那么这个腺苷这个分子式是什么呢？是 N62 羟乙基。那么这个化合物呢，它是一种这个腺苷衍生物，也是这个虫草内特有这个成分。这个也已经作为这个虫草制品，这个目前在作为产业化里边啊，控制质量标准这个指标之一。那你像这个，我说的这个二羟乙基呢，它具有这个镇痛作用，但是它不会成瘾性。还有这个骨痂执行等啊，研究就显示呢，这个像这个二羟乙基，这个具有钙离子拮抗这个作用和肌肉这个收缩这个活性。那这个作用对我们这个临床有什么价值呢？它对这个心律失常、心肌缺血、心绞痛、高血压，还有这个血栓这些心血管系统这个疾病呢，它会发挥这个很好这个作用。所以我们说，哎，为什么说一个肠花缩的这么神奇呢？那这个都是它这个生物活性，它这个在发挥作用。你看就这一个啊，这个腺苷类的这个包括这个核苷，就能发挥对心脑血管这么好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说它是个复方，复方就是说能发挥多种功效这么一个作用。 对，所以通过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对于金蝉花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哈。不仅是比如说肾部啊引起的一些疾病，它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么如果你有心脑方面的问题，长期服用啊这个金蝉花的话，也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 那如果呢您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是多方治疗效果都并不是那么的显著，也不想大把大把的吃药哈，想用一种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改善的话，其实金蝉花应该说是不错的选择。那如果呢您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的一些情况，我推荐您呢也可以呢来看一看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医学文献书籍《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介绍金蝉花的这么一本很厚的学术书籍，大家可以去翻阅，也可以来预约啊。另外呢也可以来免费领取金蝉花，就是关于呢这个受益者的一些实录这本书，还有就是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的这个小册子，当然这个后面两个都是免费索取的。那由于呢我们量有限，可以说是先到先得，如果您想需要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其实呢，刚才在节目当中我提到的那个溶解的那个例子哈，他有一点我看的那个微信写的非常有意思，他就说其实人生都是多磨难的，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会有些磨难或者有些困难，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强信心，一定要坚强坚强再坚强。他就说天无绝人之路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说我这个找到了金蝉花啊，使我的生活重新又开始充满了阳光。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到现在已经坚持了快一年的时间了。他说一切真的都非常好。其实从这点就能够看得出来，我们这个一生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要坚强的去面对。那从病症也是一样哈，像有些慢性病，岁数大了以后可能都会有一些，但是我们一定要跟他和平相处，找到能够控制它、改变它的一些办法，这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说这个，我们不是一直在谈平衡吗？ 嗯， 我们在中医里边不也是讲阴阳吗？当有阳的时候，它就会有阴。 对， 那你像你刚才谈到，就说多磨难。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一定有一个适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方案。 嗯， 我们一个当然要有坚强的个意志。然后我们要有耐心，所以你看在咱们这个医疗健康里边，咱们俗话老说的有病乱求医，这个乱求医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找方法。 对， 但是你怎么找的这个科学，怎么少走弯路， 这个就是什么，真的是我们需要活到老学到老、 有些是需要智慧的， 是、包括你看现在我们说有时候看到这个报道说 A 医疗行为有欺骗行为， A 这个保健市场类也有这个欺骗行为，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个社会管理问题、但是同时作为我们消费者自己呢要有一定这个鉴赏能力，我说活到老学到老，你不停的这个学习，你有了这样一定的这个知识和这个意识呢，你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花那么多冤枉钱，所谓的不会上当这个受骗。 对，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市场也把所谓的保健品呢给它妖魔化了，但是也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大家在踏踏实实努力的哈，做出一些好的产品的来为大家的健康服务。 这个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这个保健啊，它就是一个中药走向现代化。中药走向普及化的一个这个成果。 对， 你看我们古人我们说是这个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然后我们礼法方药，以后又是这个君臣佐使的开锁这个药方，当然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啊，但是对于今天大众保健来说，找出一些公共的这个健康短板，同时找出一些公共的这个保健这个康复作用，那你想这个保健类的东西它都是从天然里面提取的，当然我指的是国家符合国家规定的这些保健类这个作用，这样的话你像对慢性病来说，我们说你看医源性的疾病会占到30%-40%，就是大量的化学药物我们快精准，但是控制的是这个症状，同时呢它在作用我们人体的同时呢，它的副作用就要大于，我觉得是大于中药这个副作用。 实际上从这个保健来讲，我们中国从古至今的在这方面呢做的还是非常凸显的。你像原来的一些所谓的达官贵人啊，他们吃的一些东西啊，现在看来好像不完全都是药，有些就是一些保健的东西、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药食同源、 对， 你看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腺苷这种，你看这个多醛咳素啊，这个生物活性它对我们这个动脉硬化它也是有这个作用的，那你用一个这样的这个中药，其实它起到的是一个复方这个作用，只是说我们今天用现在这个药理学研究喊的研究水平还没有达到，但你不能说否定几千年来人家已经证明过是有作用的东西，那我们找证据就可以了。那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大姐她这种情况，你这会儿要是大把大把吃西药，可能新的问题就来了， 对， 又会对你免疫造成问题，又会对你代谢出现问题，那我尽量找这种副作用小又是这个多辅方多靶点多通道这种，我们祖国医学里面这种传统的这些好的这个制品的话，这不一样康复的也不错吗？尤其对于慢性病，我觉得更应该用这个祖国医学的这些东西，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是的，所以呢，如果您也有像刚才我说的这个例子，荣姐她的这个问题的话哈，她的身体状况，也是多方治疗效果都并不是特别的显著，最后啊，她通过金蝉花给她的这个健康啊，打了一个强行剂啊，又重新恢复了健康的生活。如果呢，您关于金蝉花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针对您自己的健康状况，想制定一个针对的这种健康方案的话，都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